第135集，宋郎。 与此同时，名声义中，西夏皇子李昂顺问道：“ 那马车上的人，原来就是和亲王吗？”“ 我亲眼见到马车停在了和亲王府门前，那些护卫们气势非凡，想必就是和亲王了。”“ 听说和亲王也曾上过战场。” 李昂顺想了想，那马车上的人露出了小半个下巴。“ 没想到啊，和亲王看起来原来是这种模样。”“我们带来的西夏美人，那就送一个前去和亲王府，就当作是赔罪。毕竟啊，我们在大恒京城，可不能得罪和亲王这样的权贵。顺便去看看，这和亲王究竟是什么模样。” 李阳顺耐不住兴味，他微卷的黑发披散下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征战沙场的样子呀，反倒像个养尊处优的。这皮肉细腻的，比那叫做楚卫的大恒官员还要白皙的样子，难道是当时看错了？” 薛远刚从保住子孙根的庆幸中抽出神，圣上就把他要前往边疆送粮送兵的消息给他迎头砸了下来。薛远接了旨，从宫中回府的路上，许多次想起边关，想起风沙，而后又想起了顾元白。此行前往边关，既要治皇，又要发兵。薛远并不是到了那把粮食兵马送到了就能回来，他也不甘心就这么回来，他得做点事，让心中压着的那些戾气和煞气给消散消散。边关游牧人的嚣张，百姓的惨状，军队的窝囊，他得解解气才能回来，也得做给顾元白看，告诉顾元白他薛远能有什么样的能耐，得去威慑那些宵小，告诉他们没人能比得过薛远。北疆他非去不可，可这一去最少也得四五个月，回来或许都已经是来年了，顾元白的生辰也早就错过了。想是真的想，去也是真的要去。薛远一路琢磨良久，琢磨的都是怎么才能让圣上记着他。在众多良才层出不穷的时候，记住他四五个月。他一路想到了府中，却见薛夫人衣着整齐的正从外头回来。薛远眉头一挑，随口问道：“ 从哪儿来的？”“ 去各府夫人那儿说了话。”“ 嗯，娘，我要是瞧上一个人，亲过了摸过了，他还是不同意，这怎么办？”“ 亲过了摸过了。” 这两句话砸在了薛夫人的头上，薛远半晌没有得到回应。他转头一看，就见薛夫人拿着帕子擦着眼角，泪水已经湿了一半的帕子。“ 哭什么？” 薛远也不问，自个儿回房了。粮草快速被调动了起来，装车运送在一块，工部和兵部动作紧紧跟上，军队行军时所需要的器械、装备等各种军需，他们一边准备，一边整理经过快而精密的计算得出来的具体数据。枢密院忙着调兵和安排行军事宜，正式堂反而比枢密院更忙，他们算着各种账目。事发突然，不可耽搁，他们只能日日夜夜停下其他事宜，全部用来计算所需军需数目。顾元白和诸位大臣早朝商谈，下了早朝仍然商谈，有时宣政殿中的烛光点到深夜，殿中仍然有不断的议事之声。就这样，在忙碌之中，大量的粮草和士兵逐渐聚集了起来，具体缜密的行军方案也经过不断的推翻和提议完善了起来。终于，时间到了薛远前往北疆的前一日。薛远胡子拉碴地从薛府中带来了两匹成年狼，送到了顾元白面前。这两匹狼毛发浓密，四肢矫健而猛壮，他们被薛远拽在手里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殿中的所有人， 宫女们脸色苍白，不由后退几步。顾元白百忙之中抬头一看，瞥到这两匹凶猛的狼，便是惊讶。 先前不是拿来了两只狼崽子，这怎么又送了两匹狼来？ 先前那两只小，不行，这两只才能护着圣上。 护着我？ 嗯。 薛远沉沉应了一声，双手陡然松开，宫侍们发出惊叫，却见那两只狼脚步悠悠走到了顾元白袍脚旁，嗅了嗅，就伏在了圣上旁边的地上。顾元白的心被他陡然松手的那一下给弄得加快直跳，此时绷着身体低头看着身边的两只狼。 驯服了他们，咬谁也不会咬圣上，等我不在了，他们护着你，我也能走得安心。 你走得安心？合着镇的禁军在你眼里都是纸糊的？ 不一样。 薛远指了指田福生，言简意赅道： 田总管，去给圣上倒一杯茶。 田福生双腿抖若筛糠，勉强笑道： 薛大人，这不好吧？ 快去。 田福生抬头看了一眼圣上，顾元白早在知道这两只狼乖乖不动时就放松了下来，他靠在椅背上对着田福生点了点头。狼不是狗，顾元白挺期待这两只狼被薛远训成了什么样，能做出什么护主的事儿。田福生苦着脸端了一杯茶水上前，茶杯都被抖个不停。他靠近顾元白五步远的时候，趴在地上眯着眼的两只狼就睁眼看了他，瘦眼悠悠，田福生杯中的水猛地一晃，提心吊胆地走近，最后有惊无险地在两只狼的注视中将茶放到了圣上面前的桌上。薛远勾起一抹笑，又让一个侍卫拔刀靠近。侍卫还没靠近，两匹狼已经站了起来，毛发竖起，利齿中低声呜咽，双目死死盯在侍卫身上，随时都要发起猛攻扑上去的样子。顾元白静默了一会儿，心中好似得到了一个够野的新玩具一般兴奋，面上还是镇定。 他们若是咬错了人呢？ 他们不吃人肉，圣上每日给他们喂饱了生肉，他们就咬不死人。而若是真咬错了人，敢对着圣上拿刀靠近的也是该。他们算是聪明，知道该咬哪些不该咬哪些，这还是错不了的。只要圣上一指牙崩了，他们也得给臣冲上去。 顾元白俯身试探性地去碰两头狼的狼头，慢悠悠道： 知道的懂得你说的是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说的是狗。 薛远闷声笑了，狼狈颓废的胡茬这会儿也颓得俊美了起来。 什么狼遇见圣上了都得变成听话的狗？ 他这句话说的实在是低，顾元白没有听见，他的心神被这两匹威风飒爽的狼给勾走了。 什么狗？ 臣只是说圣上放心把他们当狗用吧。牙崩了，臣府里还有很多的狼，或多或少都被臣给教训乖了，这两匹扔了，圣上直接去府中再挑个就是。要是他们都护不住圣上，那等臣回来就请圣上吃一锅狼肉汤。 伏在顾元白身边的两匹狼好像听懂了薛远的话，竟然浑身一抖，夹着尾巴站起，凑到顾元白手底下，呜咽叫着，主动给顾元白摸身上的毛。顾元白笑了笑，顺了顺毛，也无情极了。两只狼的呜咽声更大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